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经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方案指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8年，我国将选择50个地市和个别省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整市试点。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以提高尘肺病诊疗水平。就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人社部近日强调，各地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加大整治力度。中国铁路总公司透露，目前京沪高铁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 WiFi 全覆盖，今后将推广至全部高铁。连接京九铁路、沪昆高铁的重要铁路联络线九景衢铁路，目前已开始按照列车运行图试运行，并将在月底正式开通。中国邮政定于12月22号发行河北雄安新区设立纪念邮票1套2枚，图案内容分别为新起点、新使命。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企业研发投资排行榜报告，2016年中国企业研发投资最为强劲，与上年相比增幅高达18.8%。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痴痴的等。

人的话，别人都说得比我好。美丽的事有苦说明，不容易倾听。能不能就让一切记在不言中，我们之间无法言语。不要去刻意经营所有的怀疑，我和你记在 为什么要做好人？那是因为善良是本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是因为善良是武器，它是唯一能对抗邪恶的武器，更因为善良是人性。聪明也许是天赋，但善良是人之初那与生俱来的人性。 再让彼此遗憾。

过就不再。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梦，路随人往往。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经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从2018年1月1号起，车辆购置税将由目前的7.5%恢复到10%。一年一度的西城区名城年会在整修一新的地安门百货商场举行，此次年会主题为街区整理与老城复兴。截至目前，各地消协组织和相关部门接到的关于酷奇公司的投诉高达21万件，尤其是北京、成都比较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经营试运行计划启动。继2015年12月18号封沙线上的养三车站停用并拆除后，该线路上的另一座车站养马场站即将于周四停止使用。近日，市规土委发布消息，北京2017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提前2月完成总量和结构任务。近日，市政府同意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延伸至丽泽金融商务区，并在丽泽北区设置城市航站楼。我国大力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截至今年，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超10亿人。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现在随便走进一个汽配城或者是汽车装饰园区，一定能看到专门做灯光改装的店面，日间行车灯也已经是常规的改装项目了。不过对于日间行车灯改装这一块，很多朋友是存在误区的。首先，不是越亮就越好。关于日间行车灯的亮度，我国并没有查到相关的规范限制，可以参考国外的标准，其中里面规定了部分颜色边界的参考数值。当然，这些对于怎样挑选日间行车灯来说基本上没有参考价值，国内市场上的大部分产品就是利用了这个没有参考的漏洞而跟风销售。不过如果一定要加装的话，一定要判断一下亮度，主要是检查视线与日间行车灯垂直时的亮度。最简单的办法是找来一个原厂配的日间行车灯的车型来回对比一下，不要比原厂的亮就好，如果太亮的话会影响到对向和前车的驾驶人，反而会影响其他车辆驾驶安全。还有日间行车灯的位置也要适宜，否则适得其反。安装的位置也是必须考虑的细节，首先不建议装在过于高的位置，因为过高的位置会直射前车驾驶人的眼睛，白晃晃的 LED 直射是很刺眼的，一般来说安装在前保险杠的进气格栅上比较合适。其次也不建议加装在原车的大灯组内或者是距离大灯过于近的地方，这样会对原车灯光造成光干扰。简单的说，日间行车灯是常亮的，这时候如果打转向灯，这个转向灯的灯光就会有可能因为逆光看不清楚。新鲜事物流行起来总会吸引人的眼球，赶潮流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了解其存在的意义和最根本的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也希望这种对于安全有积极意义的配置越多越好，最好是普及到所有产品上。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是想要浪漫一点，用深情来看这个世界，就不在乎风雨或晴天。风来了心动，风走了想念，爱将春绿荫蔓延。约定了等你，约定了永远，爱藏在季节枕边。 想要浪漫一点，用深情来看这个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每次出门爸妈都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一到冬至就开始想家了，特别想念妈妈包的饺子。 好久没回家看看了，也不知道爸妈有没有买新衣服。 12月21号冬至 FM969 提醒你，这个冬天记得多点关心，让心不孤单。 消失在风中，